確保環境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陰性之後，先至會重新開放使用。日本東京都再多288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上個星期一增加近700宗，是有紀錄以來新增最多病例的星期一，重症患者數目增加至157人。東京奧組委公布再多28名與奧運相關人士染疫，不涉及運動員。自7月1日公布數據以來，累計個案有464宗，其中34名患者曾經入住奧運村。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奧運閉幕之後一日，在社交網站發布片段，感謝國民理解和合作，幫助舉辦東京奧運會。有日本傳媒進行的民調顯示，六成受訪民眾對舉辦奧運給予肯定，但是菅義偉的內閣支持度創新低。其中朝日新聞的民調說，跟奧運開幕前的7月民調相比，菅義偉內閣支持率從 31% 跌到 28%， 創上任以來新低。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大埔和荃灣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3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4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1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8元，美团220.4升6.6，阿里巴巴188.7系跌4.8，快手82.5跌2.4，比亚迪股份263.6跌11.8，中芯国际26.75跌1.4，盈富基金26.76升6仙，吉利汽车27.05跌2.5，中国平安68.6系升6毫。小米集团26.8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3，英镑10.79，瑞士法郎8.492，澳元5.716，加元6.2，新西兰元5.457，欧元9.151。每百日元对港元7.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43。港金现价报16210元，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99美元，卖出17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封路。较早前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的道路工程已经完成了，去观塘方向近油礼村的快线已经解封。不过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事乐湾仔车龙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弥敦道去尖沙咀近碧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朗屏新路去朗屏。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6:5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5: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八月九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耶、yeah, ！好精神啦、啊，礼拜一 精神啦、啊，嗱，精神还精神啦、啊，都要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昼六点正嘅、 大家小心啲啦，即系记得带遮啦。 系啊，大家都精神爽利，因为呢个为期都十七啦，差唔多啊，十七日嘅奥运就 完结啊， 闭幕啦，大家都可以回复翻正常嘅生活啦。所以可能生活当中可能少咗啲冲击系真嘅。 讲到有几唔正常咁啫，大佬。 因为你会迁就咗嗰啲 schedule 啊，或者你个心水上面摆喺嗰度，甚至乎有时候我哋准备节目都会发，哇，好即系坊间好多嘅新闻都围绕住， 系 即系奥运嘅时候，咁你知道全城都系全世界啦。 嗰件事好夸张嘅，因为咧讲紧琴日礼拜日啦，系咪先？咁咧。正常礼拜日我真系瞓到黄朝白眼先起身嘅，我琴日竟然九点钟起咗身睇单车，我都觉得好劲啊呢件事。 连醒下喺个钟响闹钟响之前我醒咗啦， 好叻仔， 好少好噶， 个生理时钟完全唔同晒。 跟住睇到十点零睇完晒啲单车赛事咪瞓觉咯。 系，我都系咁。 系啦，咁所以就圆满结束啦。咁大家寻日如果有机会睇到我哋嘅骚动音乐 social media 都见到我哋咧会有预告咗， 系 今日会有一个期间限定嘅环节嘅， 系 呢个名字咧，就头先你听阿石山街帮我哋整嘅嗰个主题音乐里边都有听到啊， 有得挥啊呢个真系， 因为我同奔神呢一个两个人嘅组合名咧，又间唔中都有啲嘉宾上嚟，咦你两个加埋一齐咪即系奔波啦， 好唔老礼啊件事，但系我又觉得好正、啊， 奔波劳碌个奔波啊， 其实都同我哋好贴切嘅，都颇为奔波嘅， 系啊，咁所以我哋。而家会有一个期间限定环节做啲咩呢，就係、一啲嘅音乐单位有阵时除咗佢会上嚟介绍新歌之外，佢哋会喺一啲演唱会前期啊准备啦，或者係拍一啲叫 MV 当日啊、诸如此类。咁我哋都间唔中啦，即係不定期嘅就会出下去。即係去現場嗰度，即係瞭解一下、傾下偈咁。 而家有錢啊嘛， 搭 車有消費券，搭車即係唔使擔心個車費貴啊嘛。而家 係， 所以咪出街做下咯。 而今我哋第一炮呢個聲明叫咩？奔波奔奔波啊！ 係 嘅嘉賓，我哋探班嘅就有葉巧林同埋張俊橋。 耶、 奔神波石 奔波奔奔波。 我哋骚动音乐，即系我同阿奔神咧，就嚟到柴湾嘅呢个 studio 嗰度咧，特登去探一探班啊！ 我哋去觐见嗰啲贵族啊！ 冇错，今日呢两位，我哋有啲后悔，我哋冇 gel 头同埋戴 con 嘅。 咁我哋已经平民就算数啦。 系啦，今日望佢哋一身嘅装扮咧，有呢个好似皇后同埋呢个王子嘅造型，包括有 Misha 啦，同埋 Manson 张俊桥嘅 Hi。 今日咧，你哋就係呢個新歌會有一個即係新歌 cover 拍攝同埋 MV 啦。 冇錯。 呢一個咧，其實就終於解開咗上次同 Misha 做訪問嘅一個謎底啦。因為上次 Benson 你自己有問過個問題啊嘛。 冇錯，上次我問就係問啊 Misha 啊，即係上次講緊係怪物深秀 version 啊嘛。咁有深秀 version， 有冇另一個 version 咧？原來咧個謎底解開咗，就係、今次就係深 秀 怪物 version 啦，係啦，因為我哋嗰啲嘢 Michael 就聽咗嗰個音樂少少啦，咁啊，其實呢一件事諗住有另一個 version， 係咪做緊嗰一隻嘅時候已經諗？ 未做嗰隻之前已經諗噶啦，就係想試下有一隻歌，不如整兩個 version 出嚟啦。咁 surprise 曬大家嘛，大家唔會諗到，之後隻歌係另一個 version， 但係我哋嗰陣時寫就應該要朝住個方向。咁其實我哋寫咗快歌先嘅。咁之後就好勁啦，波多野預計編咗一個咁勁嘅一個慢版，即係冇人諗過，原來可以係咁樣去唱。因為我覺得有時有啲歌唔需要好夾硬去做，但係係好順理成章都可以做到一個咁好玩、咁迷幻嘅一個 version 咯。 咁我記得你形容係啦，你呢個形容就係 Final Fantasy。係啦，因為當你有一個形容之後，我哋就覺得啊，係真係好有畫面啦。上一次 MV 個尾咧，就最尾 Manson 就出現咗喺個故仔嗰度。咁今次就會兩個一齊去唱呢一首歌啦 ，MV 都一齊拍啦。咁揀選 Manson 係咪又係啦？一開始鋪咗個故事嘅時候，已經諗到咁樣承接。 都 plan 咗㗎啦。嗰陣時已經知道佢會係同我 feature 呢首歌啦。咁同埋係我少少嘅個人慾望嚟嘅。咁我就係要 collect 唔同嘅美男子喺我嘅 MV 裏面啦。咁今次唔單止係 collect 咗佢喺我 MV，collect 埋佢喺我首歌裏面。 今日你哋所著嘅衫都係一個造型啦，可唔可以都講下各自呢一個嘅造型？其實嗰個角色上面，今次點樣可能承接上次嘅故仔呢？ 其實可以諗上次嘅故仔就係、是、幾千年前啦。係、哦。咁我都話好。 keep 得幾好喎、啊！你兩個都幾千年前到而家都。 咁一個 reincarnation 嚟㗎，我哋係轉世，轉咗好多世。咁其實活喺我哋裏面咧，我仍然有呢個大地之母嘅靈魂嘅碎片喺我入邊啦。 我收到線報咧，我嘅角色應該係一個神父嚟嘅。 係啦。 咁跟住睇到個造型之後就。見到都有一種戰士嘅感覺，咁神父加戰士，我諗佢平時做嘢都係驅魔啦。Misha 同我講咧，佢話好似係有一個背景，就係你係幾千年前嘅大地之母啦。幾千年之前嘅我咧係一個狼人嚟， 一隻狼咯， 係一隻狼， 代表住佢嘅 天狼星，一個罪犯。 咁你哋兩個係喺呢一次嘅故事裏面係相戀啦，定係一個敵人啦，定係點樣樣？ 我愛慕佢，我好想得到佢，我裏面嘅慾望就係強烈地想得到佢嘅身體同埋佢嘅愛咯。 哦，好真實啊呢、這個！ 我以為係因為 Benson 上一世係隻狼，所以佢會喺個 MV 度狼性大發咁樣就。 即係除衫男啊！你先。 因為我、之前嘅大地之母我都仍然中意男人噶嘛，咁、所以嚟到呢度我仍然都好中意，我見到我中意嘅男人我就。好想得到佢咯， 咁我就迴避嘅， 系啦。 咁我諗我今世點解會做咗神父，就是、因為我想抑壓我人狼嘅呢一面、哦，就自己不停咁抑壓自己的慾望。 OK。 咁所以其實呢個 MV 最後都有一個彩蛋嘅，就是解釋呢個神父嘅心結到底係咩，點解佢要迴避 Misha？ 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係，咁你嗰個就個彩蛋啦，就係、 是。冇錯，冇錯。 係啦，咁你話得到咗 Manson 嘅肉體啦，咁但係 我冇得到嘅，我冇得到。 講 啫，嗱，係講 一講。我想得到。 佢真係得到咗嘅，喺 Final Fantasy 入邊。 係啦， 咁啊聲音上今次得到就係因為你哋即係之前做聲譬如同一 team 啦，咁但係今次喺自己嘅作品裏邊，大家可以合作到喺一齊去錄音，可唔可以都講下今次錄音嘅過程同埋，因為兩個都扮演緊唔同角色，佢分唔同嘅 verse 啊、chorus 部分，有冇咧都講下個 design 係點樣樣？ 我就首先要好多謝阿 Mi 啦。 哎呀，唔好講你咁行嘢。 好，即係好開心啊！即係可以參與到一個 feature 啦。咁而同時間亦都好有壓力啦，因為聽到 demo 嘅時候阿 Mi 唱得咁好喎，咁 係我都覺得 係啊，我好驚，唉死啦！如果我侵咗入去之後整衰咗件事，咁點算咧？咁咪好對唔住阿 Mi 咁樣啦。咁跟住就唱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大鑊嘅，因為阿 Mi 唱得咁好，同埋佢有好多位咧係唔透氣 的。哦，特登唔透氣啊，因為 唔透氣㗎。 係， 咁點解決呢？就亦都要好多謝呢一個深受怪物版本嘅監製 Edward 啦。係啊，咁佢同我一齊 work 咗好多 vocal 嘅嘢，咁 explore 咗一啲我以前冇諗過自己嘅 vocal 可以咁樣處理嘅，亦都成功可以挑戰到。唔透氣咁樣唱歌咯， 我覺得好好啊！有冇聽到中間嘅第二個 verse 嘅出現嘅時候咧，佢係真係用咗一啲嘅佢好叻嘅戲劇嘅唱歌，即係我完全聽到係一隻魔鬼同緊自己講嘢啊，同埋左右嗰啲 panning 咧，真係喺個耳仔度 whisper， 我覺得好正啊！ 同埋，因為我覺得呢一隻歌，即係頭先一路推進去到最尾嗰個 chorus 咧，就係因為你哋話呢首歌主題係講緊融合啊嘛。即係同上一隻孫悟空，去到最尾嗰個 chorus， 你兩個個聲嗰種重疊 take lead 嗰個設計有冇得都可以分享，因為我覺得 係依、個真係要多謝 Cousin Fong， 係 Cousin Fong 去幫我哋度依啲 harmonies 噶。咁我全部都係自己錄班嗰啲和音啦，哇錄到崩潰嘅都，因為已經慣咗嗰條主旋律啦嘛。但係哇你咁都諗到依個咁樣去做嘅，同埋大家聽到嗰個 music break 咧 ，live strings 嗰位咧係會有幾下嗰啲聲啦。哦冇諗到原來可以 fit 呢啲咁樣嘅 focus 落去，同埋最後面咧我哋真係融為一體嘅時候，佢一句我一句。咁樣去 fade out 嚟完呢首歌咧，我就達到咗我哋想表達嗰種意思，成個故事係好 complete 嘅。 嗯，咁有冇話其實去到最尾嗰種融合有冇話，即係一個深受同一個叫做宿主啦，邊一個係 take lead 咗嘅？即係個故事 係要用愛就會包容曬佢哋融為一體咯。依個係我哋想表達嘅，即係其實我哋點解你坐喺度？做緊你，咁都係因為你接受咗自己，即係一啲嘅慾念。作為一個人應該點樣去處理？咁其實你都係要愛翻自己嘅心受，愛翻裏邊嘅嘢，咁先至開心咯。 咁啱啱一路就講緊即係曲上面啊、唱上面啦。咁但係其實今次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大 帶住成個故事去嘅咧，就係嗰份歌詞啦，都係 Oscar 去重新填過一份喎，呢、這個。係 啊，重新。 只有愛有恨，只愛只恨。 冇錯，我哋嗰陣時係同佢溝通過嘅，我哋有個 group chat 噶嘛，咁、我哋就掟咗啲 idea 俾佢聽，就話我哋想延續落去個故仔需要點樣咧？咁跟住你就講咗你個村莊嗰個故仔啦，跟住就 inspire 佢再諗，哦，咁依個會唔會係之前係好難去接受啊、抗拒緊？咁但係去到依份歌詞嘅時候，嗰份殘暴嘅力量就發現咗出嚟啦。 我好中意一段嘅，是有愛又恨，或是愛自恨，或又遠又近，像自答自問啦，好講到嗰個人入邊嗰個黑暗面啊，即係有陣時我哋總會有心魔嘅聲音，或者係一啲黑暗面嘅聲音啦，但我哋可能唔會 aware 佢，我哋就直接去咗做。但係當我哋坐定定嘅時候，就會見到哦，原來佢係咁樣同我講嘢嘅。所以呢首歌好寫到個主題入邊。 嗯。同埋如果承接到上一首就係特別第二個 verse， 上一次講嗰啲即係態度啊、嫉妒嗰啲咧 ，Misha 就係問係是你媽嘛？今次同一樣嘅嗰啲形容詞，但係問翻自己是我嘛？即係有一啲就呼應咗上一次嗰份詞嘅一啲。同埋去到個尾啦，上次就係話以者深受之名，今次以傷生受，係即係講到嗰種融合啦。 冇錯， 聽到啱啱嗰個介紹咧，咁啊呢個時候我哋就聽下呢一首歌啦。今日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爱到粉碎，痛苦敲打脊椎，始终跟你抱着痛的泪。曾在我内恬静沉睡，你的污迹，我的清澈，原来亦要赎罪，一生一对作负累。 天堂苏醒，张口发狂，侵吞，为求能以我狂妄咬成你心。你越把我捉紧，我越凶狠。其实由你作药引，再由我做养分。 拥入那把握啊，到心底处攀爬，破解上处密码。是我，是你，是我分割又融合，像爱吧。 自恨，或又远又近，像自答自问。伪善帮伪善，内在带着恨。欲望两欲望，再向爱靠近。 拥入我吧，往心底处攀爬，破解相处密码。是我，是你，是我，靠最后灵欲重塑吧。 呢首新推出的作品主唱的有叶巧林和 Mason 张俊桥，歌曲名字叫做《深受怪物 Versi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体育专员杨德强表示，因应哪些体育项目可以加入精英培训制度的计分制，政府每四年会检讨一次。今年奥运及残奥会完成之后，当局会检讨计分制。杨德强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有说法指体育项目要取得奖牌才会获当局资助，这个是不太全面，因为现时有60个体育项目获康文署资助，当中20个进入精英培训制度，比例不算少。他认为进入精英制度的门槛适当，当局只要看到一些体育项目有潜力发展，都乐意作出支援。杨德强又说，无论运动员有没有得到奖牌，背后都付出很大努力，值得支持。期望大家不要着眼取得多少个奖牌，而是可关注本港体育文化。政府下星期三起在机场为合资格抵港人士提供自费的血清抗体测试服务。从中风险地区抵港人士，如果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血清抗体测试呈阳性，可缩短强制检疫期。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以抗体作为缩短检疫期的条件，并没有科学数据支持。近日有不少输入的确诊个案完成接种疫苗或者抗体呈阳性，部分甚至无病征，可见有关安排不足以证明抵港人士受到保护，质疑是浪费资源。另外，政府宣布星期三起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向60岁或以上人士派发即日筹，俾佢哋在派发筹号当日的指定时段在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梁子超认为是好事，但是如果可以将即日派筹服务扩大至所有年龄就更加好。多个校长会和学校议会呼吁政府尽快全面禁止加热烟和电子烟等吸烟产品。部分协会和加热烟用家关注组就认为，政府可以在现有控烟框架之下监管加热烟，并非全面禁止，认为能够有效防止青少年接触。加热烟用家关注组召集人卢启律表示，目前只是有法例禁止任何烟草产品作宣传，现时全球有近70个国家透过监管加热烟保护青少年，希望特区政府客观了解和参考国际做法。部分协会就说，内地就新型烟草产品提出修改和完善规管问题，是采取规管而非禁止的做法，香港亦都应该参照方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名字叫做陈家。全新推出他第一首广东话歌叫做《模样》。模样这两个字呢，其实是指你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你没有事。但我觉得重点在于是有些事情发生了。只不过你是如何去处理这个内心的一种激动。 人在一场雨，可能是一把遮嘅宿命。好奇你嘅出现后，为呢片暗度放晴，烟花璀璨都会冲散。望见烟幕下嘅你，会凝固呢片空间。靠近你，拆解你嘅防备，察觉迷离，一切短暂忘记，宁愿放弃，捉紧你黑防备。晚上月色下嘅你嘅一场暧昧游戏。好雪夜，冷往似山。I love you right， 苟且之心。不怕分身，想归怕只怕真爱，眼睛会带我抵返一生。I'm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I'm long to be full for you。天再黑不颤抖，拥抱这刻我不想放手。Yeah. 雨水就落，渐聚夜幕，是谁带点寂寞等尽？你的香味床头床尾酝酿住一场我同你的戏，即将准备伸出舌尖，或者我唔叻，好奇转移阵地，准备 protect your neck， 你的温度就由我的遥控任意调校，要你每一寸肌肤准备我任意调校，你痴心逼妄想，随步你的足印就是我的方向，流离于迷离的游戏，要摆脱解决问题都会随住你的笑语一一熄灭，细雨大风渗透你的色香，未明会作弄，最生梦死要触摸你的美，对照这刻我不怕分身，谁骨怕只怕睁开眼睛会带我抵返热沙。 I'm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I'm long to be full for you。 天再黑不颤抖，拥抱这刻我不想放手。雨水就落，渐聚夜幕，是谁带点寂寞，不信极落。 对于 No For Friday 来讲，这一首歌听住做翻的时候都勾起翻他一些过去的感觉。 听个 No For Friday 嘅雨中游戏2021。 轻风吹，地上小雨点到窗角一边的我梦。冬天街的微光到这里骤然滔滔狂雨下，茫然望雨跳散，细细轻轻懂我。 首作品加入一啲好似落雨咁样样嘅声效，佢嘅名字叫做 Dawn， 由呢一首《月夜恋曲》。情况之下，我发现自己的情感是会特别之丰富的。一个就是落雨天，第二个就是深夜时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作編曲的過程啊，還有林義盟、蔡德才和 Manson 一起去參與，加上周耀輝老師的詞，令你聽完這首歌好像經歷一個旅程，無可救藥的浪漫。世界都已經冇得救了，去到一個地步啊！與其遷就人，不如做一個有靈覺的自己啦。 太放，神秘冰塔推倒四方，自爆的瞬间遗忘，发觉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固定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笑笑反正是我是我，搞笑中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白小丑为咗氹你开心，佢搵食我一样到底。除咗赖你牛演搞笑一百分，令你对眼都变晒心心。释放丑态得提防，神秘冰塔推倒四方，只怕一瞬间遗忘。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情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笑反正是我是我。派台作品叫做《我们不错》， 包括在疫苗或检测网上汇报系统提交记录，并且在进入校园时出示有效的电子校园通行证。科大表示，系统会在学生提交限期之前发出两次提示，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提交，系统会发送通知。相關學生將會被立刻禁止進入校園，以及其他設有出入管制的校園設施。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是為珠江口附近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明日初時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以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翻到骚动音乐嘅呢一节咧，有我哋我真系恭喜你啊呢个环节嘅，继续打电话去打搞唔同嘅音乐单位啦。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大家都有机会喺即系我哋港台网站见到，咁我哋就会今日拣选一啲单位打俾佢哋，亲自恭喜佢哋嘅。呢、這个时候我哋就打紧俾第一个啦，听到分神冇出声，好啦。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喂，恭喜我啊！ 系啊，恭喜你啊，曾六彤。 系咩事咩事？ 你做紧咩啊？ 系啊，你 我食紧饭啊。 哦，你食紧饭， 对唔住啊。 系、哎、，sorry 啊。 系、啊，我冇问题，冇问题。做咩事啊？做咩事、啊？ 哦，我系 我系中六合彩啊，有奖金牌、啊。 都开心嘢嚟噶。系，首先话俾你听，我系波神，我以防你唔知道。 我系奔神啊。 Hello，Hello，Hello。 对唔住，一轮最吓亲你。 系啊。 冇嘢吓得 亲我，打搅你一阵间啫。因为我哋要将个消息话俾你听，就系你嘅派台作品咧，拔痴啊！呢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啊！咁所以将个消息话俾你听嘅。 Yeah, 恭喜晒！ 多谢多谢多谢， 你俾烟花声人你 嘅支持。 我哋俾有啲， 我哋有啲惊喜俾你噶。 系啊，多谢好有礼物，我哋有翻啲礼物俾你噶，有烟花。 系咪送多个卷轴俾我啊？ 咩啊？卷轴，卷轴有啦， 卷轴有啦，但系我哋都仲有其他礼物送俾你，好多啊！我哋 系 我哋有啲押韵嘢送俾你啊！今次 OK 好啊。 好啊，呢、這个押韵咧就同你呢一首歌有关系嘅，咁我哋呢个时候事不宜迟啊，嚟啦、 okay. 好，我嚟第一句吓，曾乐同新歌上榜， 听到眼泪朗啊朗， 自己填词够晒爽， 不知不知有咩讲？ 喂，系咪最尾嗰句系点解啊？ 最尾句我重复一次，正常讲就系拔刺拔刺有咩讲，但系因为拔刺拔刺，我突然间谂起好似嗰啲拔刺咔刺拔刺咔刺嗰啲啊。 OK， 佢呢排有少唔系咁舒服啊。 阿 波成，你原谅佢啊。 冇问题，冇问 题。系啊， 多谢你体谅。 我谂翻一段去回敬翻俾你啊。 好啊，好啊。绝对欢迎。 你节目嘅时候讲啊。 好啊，好啊，好啊，我会等你噶。 期待啊！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 但系讲到啱啱嗰几句都有啲正经嘢喺里边嘅，即系讲呢一首除咗上即系新上榜之外，亦都自己可以填词去讲呢一首歌嘅主题啦，咁样。 系 系啊，呢一个嘅题材，即系翻去最初嘅时候，有冇一啲嘢 trigger 到你去写出咗拔刺呢一份词咧？嗰阵时， 其实都算是有关于自己嘅嘢嘅，咁都有一啲经历啦。咁同埋其实我当初冇去谂话，我今次写啲咩？咁所以其实系纯粹见到即系听到 Kenton 嘅 demo 啦，跟住然后就觉得啊，今次呢首歌其实都真系一听就系情歌咁样，咁就好自然咁写出嚟。 哦，我记得你之前同我做访问嘅时候,Inner Child 嗰个 EP, 我记得访问尾段你都话好希望可以挑战一下，即係寫情歌嘅 topic 係自己填词咁样喎。到真係寫落去嘅时候难度高唔高，定抑或係调返转，哦原来因为自己啲感受已经储咗喺度好耐呢，好自然就会 fair 晒出嚟咁样㗎。 我之前俾人我哋我係容易因为一开头我填我啱好填。 咦，我哋开始听唔清楚啦， 有 啲收得唔清楚。 啱潜咗水，对唔住。 系啊，系啊，啱啱收得唔系好清楚。诶，而家好啲啦。 帮阿嘉豪填自问自答嘅时候咧，其实系即系谂住系 demo 嚟嘅啫嘛，冇谂住出街嘅，咁所以嗰个填嗰样嘢咧系比较自己啲啦，同埋即系个时间。即係好 free flow 嘅，即係又冇話即係特登係點樣，咁所以都其實都可能兩個星期咁樣啦，咁就填咗幾隻歌，咁然後去到左不開呢一課嘅時候，就知道係第一首要幫自己填 嘅詞啦，咁就想 reach 到個大眾多啲，咁所以都即可能寫完個 draft 出嚟之後咧，都改咗幾次嘅。咁反而揾似今次呢一個咧，係等一出完之後，因為想講一個好直白嘅即一個愛情故事，所以就即真係比較快啲咯，可能。 哦 ，OK， 咁所以今次參與到填詞會唔會有又開始有多啲興趣？即係填詞而家又參與到啦，亦都可以喺其他嘅範疇喺自己嘅歌上面都可以玩多啲咧。慢慢有冇咁嘅諗法嘅都開始？ 都可以。其實我唔抗拒任何嘅嘗試嘅，最緊要係即係我覺得公司覺得我接受到，即係我 handle 到嘅話咧，我就會做咯。即係因為我而家都唔算有好多歌，咁所以其實我而家都係偏向即係吸收一下，即係個市場，即係覺得啊邊樣嘢係我比較適合啊，定係點樣咯？ 嗯， 有冇話公司已經開始對即係寫咗好幾首啦嘛，已經出咗街嘅時候，即係公司同事已經覺得係非常之有信心。嗯，以後你自己寫詞啦， 交俾你啦，慳翻啦， 慳翻啦， 慳翻揾填詞人嘅嗰個功夫啦，可以咁樣。 其實是一開頭我是幫嘉豪填 demo 的時候呢，公司都不知道的，跟住之後直到首歌出了街，他們就說都是填詞啊，那下一首你自己填啊，就是這樣咯。所以是很 random 的，所以我都決定我之後都用一個這麼 random 的態度去面對我獲得的機會，這樣即是他們說你下首填咯，這樣就填咯，這樣。 是。所以都是看公司 OK， 你就会试新嘢噶啦，即系咁样嘅一个 approach 去做啦，之后系嘛？ 系啊，我系与世无争乐同噶嘛。 系， 系啊，真系、啊，你要帮我再宣扬呢一句更新咗嘅卷轴啊！ 好啊， 好啊， 冇问题。 佢系与世无争乐同啊，有佢嘅新派台作品新上榜拔次啊！咁我哋唔阻你食嘢啦，你继续食嘢啦， 祝你继续有个好成绩啊！ 多谢你， 好，我 们 下次 见 啦， 好，拜 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愚弄我同事，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能被装载，乞讨才换到的未来，注定有主宰，终于明白怎么自爱，若无其事退开，再不追究往日，让我爱情尽比赛。解释也是一堆砌词，讲得很顺。完场就别勉强挽救你那丁点面子，真心价值太过便宜，交替我为止，回来递上换次，来年望你懂得羞耻，终于明白必须自爱。才换到的未来，注定任人主。 相爱。 听过有曾乐同嘅派台作品《拔刺》。好啦，我哋打俾第二位啦，有少紧张添，突然之间，啊、我嘅预感就好准啦， 因为咁耐都唔接啊，系嘛？ 系啊，同埋唔知我今日个直觉令到我觉得， 我试下打多次先。 好，打多一次。我哋啱啱打完俾第一位嘅朋友尤曾乐同之后，我哋已经准备紧第二个啦。啱啱俾佢 cut 咗我哋线添，唔知道做紧咩咧？喂 喂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嗨， 我知道啊， 你好啊， 我 真系恭喜你、啊，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奇怪、啊，啱啱咧明明咪听到cut 咗线嘅声音噶嘛， 系啊， 跟住但系咧，我想讲我冇打过电话，佢又接翻通我， 即系你拎，可能你头先系咪打翻住啊？我哋今日第二通电话打俾嘅 Oscar 陶玉良啊，你好啊 ，hello， 头先你系咪打翻转头啊？因为 系啊，我唔知点解一接咗之后咧，佢、就 cut 咗啦。 哦，所以头先阿斌咧，佢一拎起个电话嗰下就系啱啱佢打嚟，所以就接通咗啦。 OK， 系啊，我哋今日打呢通电话俾你咧，其实系有一个消息要话俾你听嘅。 系 呢个消息就系你嘅新派台作品啦，同大祖儿一齐合作嘅呢首《我们再不讲再见》。在这个星期咁啊，继续在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要将个消息话俾你听嘅，恭喜晒你啊！ 哦、，thank you。 咁啊，我哋每次即系打通呢个电话嘅时候，将个消息讲之，我哋都准备咗啲无聊嘢送俾， 系 无聊嘢嚟嘅，系一啲押韵嘢嚟嘅。咁啊， 希望你开心嘅，可以 系啦，诶、啊，洗耳恭听啊，可以。 OK， 系啊， 我嚟先啦， 好， 好 ，Oscar Joey 系 good team。 合唱新歌旧新鲜， 我们再不讲再见。 现实有冇试过先？ 正喎、 啊，系啦，呢一首我们再不讲再见，不如都轻轻讲下。其实即系呢一个合作啦，揾到阿大祖儿咁样，嗰阵时系有冇啲咩特别嘅契机啊、缘分咁样而开始咗咧？咁 成件事啊，其实系因为我之前就上咗我。A&R 個 band 房去為咗某一個 show 去夾啲嘢啦，咁但係咁好彩之後就阿祖兒都出現咗喺 band 房去 rehearse 佢啲嘢啦，咁之後我哋唔知點解祖兒就行咗過嚟話，我哋不如開個 live 啦，見你喺度彈緊 keyboard， 咁就促成咗呢件事啊，因為之後就覺得其實幾正喎個 feel， 跟住之後就問唱片公司，佢哋就話嚟啦，咁做首歌啦，咁就有咗呢首歌啦。 缘分啊， 缘分、啊，但本身同佢系咪未点合作过啊？工作上面或者见面上都唔多。 冇啊，其实之前一路都唔识佢噶，所以之前即系我哋系嗰日 band 房即系第一次会见到咯。 系，哦， 首度有一个咁样嘅男女嘅合唱啦，即系会唔会话即系去录音嘅时候比较起之前自己嘅个人作品都会紧张多少少啊？ 其实反而冇咁紧张嘅，因为祖儿就超即系佢，我一开始以为佢啲高不可攀嘅人，咁但系接触咗几次之后咧，就觉得其实佢好 nice 啦。咁佢都录音前就即系我哋都自己去我夹下，究竟点唱啊，倾下，咁其实都熟络咗。咁加上监制 Eric Kwok 啦，咁我都合作咗好多次，咁所以我哋上到其实超级轻松成件事。 哦，咁嗱，即系录音方面 OK 啦，咁拍 MV 方面咧，因为嗰个故事上面你两个都叫做系叫前度情人再遇翻咁样样啦，先情侣咁样样又如何咧？ 其实一啲都冇尴尬，因为可能之前拍 MV 前录歌啊，或者我哋自己倾下有啲咩合作计划嘅时候咧。都好都已經熟落咗啦，咁加上好多 MV 嘅鏡頭，嗱、雖然係好似拍到啲情侶啊，遇翻見一齊咁啦，咁但係其實好多鏡頭都係分開拍嘅，所以 哎呀， 好多對尷尬啦，係啦， 嘥咗， 反而覺得有啲可惜添，我知冇尷尬，淨可惜添。咁但系呢一首歌咁啊，今次填词嘅有林若宁啦，咁啊讲紧嘅故事都好似 M V 讲嘅嗰个桥段，咁但系现实当中啦 ，Oscar 你自己有冇遇过一啲相类似嘅情况啊？ 我自己反而就冇嘅，因为我甚至乎我都问过祖儿，其实佢都冇咯，因为我哋大家都觉得 其實要分手復合呢件事對我哋嚟講可能性比較細啲，因為如果你分手，其實你真係已經了解咗你哋究竟啱唔啱啊？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了解咗，你好難會喺翻埋一齊咯。咁但係的確有身邊嘅朋友係會咁樣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錄歌或者拍 MV 之前都有問過佢哋攞啲佢哋心理狀態啊，或者嗰、那個有咩感受先再去做隻歌。 係。咁嗰個你講佢哋嗰啲心理狀態有冇話係點樣樣？即係處於一個即係聽完朋友嘅故仔啦，咁嗰個心理狀態佢哋話哦，其實都係開心㗎，因為可以即係真真正正重新再了解一個前度啦。 甜嘅 定係苦嘅多咧？ 多數都係甜嘅，咁但係有甜嗰啲朋友咧，就偏向於係我可能就係衝動而分手咗一次啦，跟住就喺翻埋一齊就可以長長久久咁嘅，但係都有啲係不斷散啊，又係翻埋一齊散啊，喺翻埋一齊啊，嗰啲咧，嗰啲就真係唔甜啦， 嗰啲就苦嘅。 即係大部分其實通常第一次分開都係未夠了解啦，所以就係 係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如果分開到喺翻埋一齊都未必一件壞事嚟嘅，咁但係最重要都係要了解清楚。 係，咁而喺呢一首作品當中都聽得出你同即係大祖兒兩個都初步認識完之後，大家深入咗了解而有呢一首作品同埋有 MV 都係你哋一齊共同演出嘅。咁有而家呢一首拍嚟講，我們再不講再見嘅。咁今日多謝 Oscar 嚟接通我哋嘅電話。 係 啊，咁亦都預祝呢首歌喺榜上面成績，希望可以繼續向上啦。 Yeah, 多謝你， 恭喜你。 Thank you。 拜 拜。听过有陶旭亮同埋戴祖儿嘅呢一首《我们再不讲再见》，先听一节六点半嘅新闻报道，翻嚟有槟城 Monday Blues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体育专员杨德强话，因应哪些体育项目可以加入精英培训制度的计分制，政府每四年会检讨一次。今年奥运及残奥会完成之后，当局会检讨计分制。杨德强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话，有说法指体育项目要取得奖牌才会获当局资助，这个是不太全面，因为现时有60个体育项目获康文署资助，当中20个进入精英培训制度，比例不算少。他认为进入精英制度的门槛适当， 當局只要看到一些體育項目有潛力發展，都樂意作出支援。警方破獲一個收數集團涉及過千萬元債款，拘捕八名男子，相信包括集團骨幹成員。警方話，上個月22日晚上接獲報案，指有六間分別位於中環、荔枝角、將軍澳、紅磡同荃灣，同屬一個集團的普通話教育中心，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被人淋紅油同貼上收數字條。今個月3日，有關教育集團位於九龍塘的分校亦都被人破壞。警方調查之後，鎖定一個有黑社會背景的收數集團，先後拘捕八名16至30歲的男子，其中一人已經承認刑事毀壞罪。警方相信教育集團的負責人與其他人有金錢糾紛，引嚟有黑社會背景人士受訴。聯合國氣候變化小組發表報告，譴責人類對氣候有破壞性影響。報告警告，持續排放的溫室氣體可能會在10多年內打破2015年巴黎氣候協議，將本世紀全球氣溫的上升幅度控制在遠低於攝氏2度的範圍，並且努力控制在1.5度以下的目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港铁的消息。咁较早前咧，港铁东铁线近九龙塘站曾经有信号故障，服务一度系延误嘅。咁事件而家已经处理好，东铁线的服务系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口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另外后少少咧，窝打路道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交通都系繁忙，车龙就排到近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咧近秀茂坪道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的，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上回讲到，因为青春交响曲在港台出现，加上商台的年轻人时间透过大气电波交锋，令到70年代中期的广播道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词汇，叫做 DJ。 这两个字既代表香港广播界的新势力，亦都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职业。 DJ 的英文全写是 Disc Jockey， 香港就叫做唱片骑师。

充斥住整個樂壇啦。咁啊，但係撇開一個最經典嘅一啲比較行啲嘅搖滾之外咧，當時不論歐美定係日本啦，都出現一啲比較抒情啲嘅搖滾，亦都成為咗商業音樂入邊嘅一個非常主流嘅模式啊。所以漸漸就出現咗 AOR， 即係 Adult Oriented Rock 呢樣嘢。今日要带嚟嘅就系一啲可能大家会觉得好难分类，但系通通都可以称之为 AOR 嘅音乐作品。 Listen, seeing you got ritualistic, cleansing my soul of addiction for now, 'cause I'm falling apart. Oh yeah, tension.Between us just like picket fences. You've got issues that I won't mention for now, 'cause we're falling apart. Passionate from miles away, wrestling with the things you say, pressing up on my old ways. I can't blame you, no. 曾经在日本发展过，亦都相当有名的荷兰音乐人，他叫做 Benny Sings。 带来有这一首小仙 pop 味道的 Fashion Fruit。 Found myself into you, blue colors all around my sight, winds come through, wake my skinReminding me of you. I just wanna fall into you. I just wanna stay in you. And I don't wanna fade onto you. I just wanna drown in you. 四人女子乐队，他们叫做 Wiz， 有这首 Summer Sea。然后就再次回到这个 City Pop 的世界。 嚟自松原美纪嘅《深夜之门》，Stay with me。仍然有好多音乐人都会以呢首 City Pop 嘅作品做致敬。同时间呢，亦都可以话系山下达郎同埋角松敏生，佢哋将 AOR 消化咗成为 City Pop 之后，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嘅作品嚟嘅。Light， 可以话系当代日本 New City Pop 嘅新贵乐队，歌曲亦都带有 AOR 嗰一种时尚自由奔放嘅感觉。 I don't know. blessing for you two to meet. You're the greatest to give to the least. Be the hero you always wanted to be. Ooh. 結束今日嘅分神 Monday Blues，但系有呢位本地嘅唱作女生，就叫做涛涛，有一首 On the Street。